回望多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各位观众有礼，而家又到咗月字会唐文嘅时间啦。细佬系曾卓文，今日我哋嘅话题就系窝滚十卓政治篇啊。嗱，呢个就系点样为之系呢个窝啊、滚啊、霎啊、卓啊等等呢啲饮食嘅字眼，究竟正确写法系点呢？吓，咁呢啲全部都系同美味嘅食物有关噶。咁下一条片唔该，好啊！第一个字我哋想睇呢个馅字啊。孔仲南咧就话：凡食物含其中实以杂味曰馅，以豆沙作馅咧就曰豆沙馅，以肉作馅咧就曰肉馅。吓、我哋广东人或者香港人又叫话啲女人有馅咧，就暗示佢有咗新纪咁解嘅。下一条片唔该。康熙字典就话馅字会乎监切阴陷，凡米面食物含其中实以杂味曰馅，曰馅即是可以读陷又可以读馅的。西游记，一盘是人肉馅的分磨磨，一盘是豆沙馅的素磨磨。这个豆沙馅可能是豆沙馅之误、啊。红楼梦，昨日老太太赏的那枣泥馅的山药糕，我吃了两块。好，下一条片麻烦。啊，这个。我们然后看看这个点心这个词汇啦。点心也都有素的、啊、就不需要食肉的，都好好味又有营养。下一条片麻烦。那么这个点心呢，就英文叫做 dim sum， 已经是入了英文字典很多年的了。正如有不少的广东话词汇都入了这个英文的字典 OED 的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牛津大字典。那么比如说这个茄汁啦 ,ketchup, 还有三片啊，三片就是三板啦，还有这个杂碎啊，即是杂碎啦。这些都是广东话词汇传到去英国、啊、西方的。那这个点心呢就所以是中外闻名的啦，广东人的点心。孔仲南就说金枝包尽通称点心。那个点心呢原来唐朝啊已经开始有的啦。唐书，郑参夫人曰：自装未毕，我未及，以且可点心。鸡肋篇孙和间有孙卖鱼者，管保禄公道远，上至远微国女，微国女孙出怀中蒸饼云，可以点心啊！下一条片唔该。如林外史，我老汉每日两餐小菜饭是不少的。每日早上还接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啊、即是这个清朝也都有用的。金瓶梅，这个明朝也都有、啊、安排端正都拿上楼来摆在桌子上，无非是些鱼肉果菜点心之类、啊、可见呢这个点心呢，广东人的点心呢都用了几千年的了。下一条片麻烦。封神演义，其日做手多载，诸羊蒸了点心，收拾酒饮齐整，指牙掌鬼坐在里头。西游记，食长却又甚大，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 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够啊，真系大食啦！下一条片唔该。好，讲完点心就讲下溏心啦。啊，呢个有一套无线嘅师奶剧叫做《溏心风暴》。咩叫溏心呢？系咪呢个蜜糖嘅糖呢？就唔系，应该系三点水嘅糖。孔仲南话呢个三点水嘅糖毒糖，煮蛋未全熟，若溏心，然蛋内不凝结也。下一条片唔该。康熙字典，唐唐允集允会允允会陶郎切阴唐博雅窝唐闹也一若迟也遇甚若唐即不凝结之谓啊！下一条片唔该。讲完唐心咧，我哋讲下窝蛋啦，因为都系同蛋有关嘅。呢、这个窝蛋牛肉饭啊，都有呢个素牛肉嘅。窝蛋咧嘅意思即系话煎蛋不令过熟，若窝蛋。呢、这个孔仲南讲嘅。下一条片唔该。康熙字典水部窝唐允古鹅切杂允居河切音歌、啊、可以读歌又可以读窝。说文解字多汁也讲允窝唐闹也淮南子原道分甚闹而窝即唐心之意。下一条片唔该。好啦，滚水个滚呢，我哋大部分人都以为三点水嗰、那个嗰、那个即滚油嗰个滚，大滚油嗰个滚就或者碌嚟碌去嗰个滚啊，但系正确写法咧系三点水嗰个官字，汤之废者若滚汤啊，所以咧呢、这个正确写法就系三点水做个官啦。啊，孔仲南都系咁讲嘅。下一条片唔该。孔仲南话：越为水之废者，若滚水。康熙字典：滚，广允、杂允、允会、正允、古婉切、音冠。说文解字：沸也，即系沸腾嗰个沸啊。荀子解蔽篇：滚滚纷纷，熟知其形。楚辞：哀时命，愁收夜而婉转兮。气滚佛配其若波。下一条片唔该。孔仲南呢亦都话呢、这个杀青菜啊，杀清汤啊，清汤若杀，故有清水白杀之说。呢度有一种菜式叫杀寡面添。呢、这个杀字呢，有啲人就话火字边一个吸字，即是这个及字啊，咁嗰个就唔啱嘅，咁嗰个系民间嘅自造字，就唔系好通啊。咁正确写法就呢、这个呢、这个字呢又系用咗好多年㗎啦。我哋下条片睇睇呢个字呢，康熙字典就话杀广允雨涉切杂允歌涉切音叶玉篇卓也又广允这个音插二同杂允戚涉切又广允是合切杂允实合切音插广允汤杀下一条片唔该。佛祖通在卷第十五泥泥镬汤里煮杀一片了吓，呢、这个字类用咗好多落好多好多年噶啦，又好似醉醒石一碗肉灌肠，还有杀鸡烧肚子响皮酒膳内酒，另外千金逆方呢、这个系古代嘅医书，又异味汤微杀废积薄切之暴干。暴乾倒末以三年大燥浸凉岩一服时出之傲令变色。下一条片唔该。 另外就讲到呢个煮饭啦，煮饭咧好似北方话就叫做咩弄饭，其实煮饭都系雅言嚟噶，譬如太平广记就有云烤火煮饭啦。下一条片唔该。好，我哋再介绍白灼虾嗰个灼字啦，或者系灼熟啲菜佢，都有素虾嘅。灼毒药灼呢个孔仲南讲嘅，以菜与肉入汤小煮之也。呢个我哋睇到咧，烚熟嗰啲青菜佢。下一条片唔该。康熙字典就话呢个灼，唐允以灼切，杂允允会正允。歌卓切音乐说文解字即也，仪礼是丧礼，管哨三其实皆卓，诸皆暂之汤不用食道，所以为敬，又欲偏煮也。齐文要述有卓鸡子法，鸡子即是鸡蛋啦，又偏稳同滅為內肉及菜湯中薄熟出之，又疏灼開滴也。咁偏穩就話呢，就係嗰啲肉啊同埋湯啊咁樣，肉同埋菜呢用啲湯呢就係咁以就整熟佢，咁就過一過個河，咁就微微地熟，就為之灼嘅。下一条片唔该。管子而雕卵然后灼之，雕了然后焚之。寒丝外转，鸡有此五德，君由日灼而食之者何也？太平御览温泉吴禄曰：此源此兴源有此兴山，山出温泉可以灼鸡啊！即是说那些温泉呢，说热到可以灼熟啲鸡嘅。下一条片唔该。好，这个都是今日呢我哋嘅节目都系讲饮讲食，而我哋喺六月推出嘅本土养生美容班呢，亦都有讲及点样健康嘅食疗、健康嘅饮食习惯嘅。下一条片唔该。咁这个配合本土养生美容班呢，我哋嘅本土新聞節目亦都即將推出呢個網台嘅節目，叫做本土新心靈嘅，入面呢又係介紹好多減壓嘅方法啊，點樣幫助促進大家嘅新心靈健康嘅。譬如呢、這個本土新聞嘅呢個本土新心靈節目呢，入面第一集呢就講到呢個素食保平安啊，跟住第三集又有講到呢個我哋嘅日本嘅輻射危機啊等等。好，咁呢個本土嘅養生美容班呢，亦都會配合呢個網台節目本土新心靈推出嘅。咁呢個課程就旨在利用綠色嘅方法，令到大家重歸大自然，恢復健康，保青春，增活力。所用嘅綠色方法呢，就包括分享飲食保健知識啊，頭先講咗啦，仲有呢個簡易嘅運動內功心法啊、靈修途徑等等。下一條片唔該。咁課程分九堂啊，非常之多元化噶。除了飲食療愈之外呢，還有這個按手療愈，即是耶穌佛祖經常使用那隻呢，還有十指神功，即是手指操呢，還有教大家一些手印，可以譬如這個是驅肝毒的手印，另外呢這個可以明目養神的手印等等。咁仲有好多內功呀，譬如呢個武當少林呀，還有華山派的內功呀，仲有靈性占卜啊、日式瑜伽啊等等，仲有癌症嘅真相啊，即係話呢癌症呢其實最容易醫嘅，咁真係唔講你唔知啊。仲有做呢個有機面膜呢，用一啲而家好多女士每個月要嘥幾千蚊去美容院做 facial， 其實呢唔使嘅， 去買啲有機嘅有生機嘅材料咧，喺超級市場買到，或者喺啲有機嘅食材鋪都買到，咁啊做 facial 啊，所費無幾嘅啫，又平靚正。下一條片唔該。咁啊，呢個課程總共啊九堂，都算大件夾底食咯。啊，就逢星期六下晝3:30到5:30，由6月13日到8月15日嘅。啊，大家就慾面向遇，報名重速啦。啊，下一條片唔該。啊，全期都係2050元嘅啫。嚇，單堂係400元。嚇，咁啊就名額就15到20人。嚇。啊、太多人咧，就唔方便噶啦，所以大家報名重速。下一條片唔該。啊，報名的方法咧就請將費用用呢個銀行轉帳嘅方式轉入去東亞銀行嘅支票户口。詳細嘅情況咧，請大家去呢個本土新聞嘅網頁嗰度就有噶啦。啊，用支票啊，用咩都得。啊，好多謝各位收睇，後會有期。